第七课，你家有几口人？小耶说：“小云，你家有几口人？”小云说：“我家有七口人，我爸妈、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和我。你呢？”小耶说：“我家有六口人，我爸爸妈妈、两个哥哥、一个弟弟和我。”小云说：“你有姐妹吗？”小叶说：“没有，只有兄弟。”小云说：“你的中国朋友，他家有几口人？”小叶说：“他家只有三口人，爸爸妈妈和他。”小云说：“他没有兄弟姐妹吗？”小叶说：“没有，他是独生子女，他家只有一个孩子。”小叶说：“没有兄弟姐妹一定很孤独吧？”小叶说：“不一定，有很多兄弟姐妹家里不吵吗？”小云说：“不是吵，是热闹，哈哈。”